心智科学。人人都讲培训，唔通人人都识培训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配合专家实战经验，企业大学堂陪你一起终身学习。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晴辉，企业培训总监赖以云。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嚟到星期六三点钟至四点钟嘅心智科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讲心理学咧点样解构各方面嘅环境啊、事情啊咁样嘅。今日咧就到我哋企业大学堂，咁啊企业大学堂咧就学嘢啦，点样从心理学嗰度睇学嘢啦。咁啊今日我哋又请咗都系我哋嗰几个人啦，咁我叫 Mills 啦，咁我就系咧工业及企业心理学家。 大家好，咁我系 Fiona， 咁咧我就系一个培训总监。 好，大家好啊，我系 Chris 啊，你嘅睇到嘅名字就系陈晴辉啦，咁我亦都系一个注册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嘅。 系啊，我都系组织噶。系啊，咁啊，我今日咧 咁组织， 我哋今日咧就讲个题目咧就系、是、呢段时间，话唔定再之后一段时间，都应该几热门嘅， 冇错， 几多做嘅。就是關於係 Webinar 教學， 冇錯， 即係話包括咧就係最簡單用 Zoom 啦、 Webex 係啦，冇錯， 總之唔同呢啲嘅形式嘅、就係喺網上邊，大家上網一個人喺度講嘢，有一班黑幕，即係睇到佢嘅樣定睇唔到佢嘅樣嘅人咧，跟住喺度聽你講嘢， 冇錯冇錯， 類似就係一個咁樣嘅教學嘅，係咁呢個教學就係咪通常都 live 嘅咧？ 通常都是 live 都是 的，我做的通常都是 live 的，都是 live 的，是的，當然有一個呢就是他少少錄的，咁跟住大家嚟睇，但係就佢冇所謂有啲乜嘢嘅頭像或者有啲嘅 check 咯，咁嗰只嘅情況咯。 我諗大家即係點解我哋會講呢個話題呢，咁其中一樣嘢好主要就係話，我相信呢即係嗰個疫情影響啦，咁大家我哋做 training 嘅，咁大家可能係即係行內嘅人又好啊，或者你平時係返工啊，你公司要安排你上堂都好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今年啦特別係啦轉得多呢就係話啊，我哋要改用一個網上嘅形式去做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人人都做呢個 webinar， 係咪個 webinar 真係咁成功咧？咁今日我哋都想用一個譬如培訓啦，以及一個心理學嘅角度去分析一下佢嘅成效，同埋點樣可以做好啲咧？咁樣樣。 咁你公司有冇用先？ 有嘅，因為就即係焗住做啦。因為我哋公司其實咧講真就比較傳統嘅，係啦。咁我哋係 prefer physical 嘅 training 嘅，即係 face to face 嗰啲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始終有部分就係話，譬如要去外國嘅。係啦，咁完全飛唔到啦。咁但係焗住都要做 training 嘅，咁我哋都會用 webinar 去做。 哦，即係話regional 嘅一個情況，即係你講跟住有其他嘅國家嘅地方都可能需要聽嘅。咁嗰個時候咧，你哋就喺今次嘅情你嘅講啦，就選擇用 webinar 啦。其他如果係嘅，一係就唔做；如果唔係，就可能 physical face to face， 如果 local 嘅話。 係啦，因為就我哋情願名稱個 small group 啦咁樣，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嗰個成效會好啲咯。係咯，你哋嘅經驗咧？ 我嘅經驗咧就基本上咧，絕大部分咧都的而且確係轉咗去webinar 嘅。 係。 咁咧都幾夾硬嘅，即係真係我覺得係幾夾硬轉嘅。 點解覺得夾硬咧？ 係因為咧，其實做開 webinar， 大家我諗會知嘅，其實佢唔適合俾。佢唔適合係所有類型嘅 training， 其實某程度上咧 ，soft skills 又或者好需要你自己做一個體驗嘅， 冇錯冇錯， 唔係純粹透過叫做一個講一個聽，或者係好 minimal 好基本嘅一啲 interaction，你就可以 intake 到嘅，即係例如。例如你教我點樣用 Zoom，其實呢個係可以用 Zoom 做嘅，係啦，即係嗰個情況我覺得係可以 的，係， 但係你話咧。我哋點樣可以 cultivate 一個好好嘅關係咧？同一個人，而嗰個人又特別係憎你嘅，即係可能啲 difficult people 啊咁嗰只，其實你就會難噶啦。呢一啲即係你 role play， 當然佢有啲嘅 interaction， 咁嗰只，但係其實又未必係即係好到啦，好認真啦，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啦。又或者當你去講某一啲嘅 exercise， 要佢體驗一下一個人係點樣去變到佢又唔嬲變到發嬲嘅，其實你係難去做嘅。 係。即係喺呢度咧，我都 echo 翻阿 Muse 你所講啦。我諗可以分咗兩個部分，一個就係學員 Excel 啦，因為我哋講緊培訓嘅有效性咧，好多時透過一個體驗啊，同埋當中配合一個情感上嘅 emotional 嘅 attachment 啊，同埋大家學員之間一啲交流啦，先令到咧嗰個經驗咧，大家 add on co-create 出嚟。咁 physical class 咧，就好多時都做到呢個效果嘅。但係咧，如果喺網上邊，特別係 webinar 咁嘅模式咧。information sharing 咧，嗰個比重可以做到，但係你話大家之間嘅情感上嘅交流啊，因為有好多嘢係意見係傾出嚟嘅話 ，idea 係傾出嚟嘅咧，喺 webinar 嗰度咧就有，我就覺得有呢啲限制啦。咁呢個從個學員嗰度嚟分享啦。另外從個 trainer 角度咧，其實如果喺個課堂，如果 physical class 咧，佢同一時間你可以睇到曬佢哋啲反應，甚至有學員講到佢有意見，咁我哋就 hold 住，就大家不妨咧將個 focus 啦放喺呢個學員度啦。但係喺 webinar 裏面咧，特別係 Zoom 裏面咧，同一時間咧，我哋話好多嘢好多 focus 啊，我哋要睇佢哋嘅 check 啦，個 verbal 嗰啲 feedback 啦。佢哋要開住熒光幕咧，我哋要睇下佢哋嗰個 visual 嗰個反應個表情，話到俾你知，有得睇啦。最初咧係一睇，咁啊後期又冇得睇嘅，係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 challenge 啦。因為同一時間，如果你話廿幾個學員啦，一齊俾一啲stimulation 或者刺激嘅信息咧，其實我哋就好難，阿 Sir 個 trainer 好難 process 嘅。即係有陣時出現咧，就係一啲 qualitative 啊 overload 嘅情況咧，我就覺得係對個 trainer 嚟講係一個挑戰嚇。 同埋咧，其實 Chris 頭先講嗰度咧，都有即係有一個情況咧，我諗係特別同都係同 psycho 有關係。因為可能頭先有啲人都會話喂，其實你都喺面對面嘅時候，你都有幾廿個學員，佢同時間都俾好多唔同嘅 cues 俾你噶嘛。但係其實嗰個兩個情況，我認為有唔同嘅。即係其實如果我哋 psycho 咧以 deal tasking 嗰個嘅情況咧，咁即係話。我可以做到 deal task 嘅，只要我有一個嘅 task 係 automatic， 咁我就可以分開嗰個心神去用第二個 task，又或者係嗰兩個 task 佢唔係 drag on 咧同一個嘅能力嘅，即係例如一個咧就係關於我嘅 cognitive 嘅能力嘅，一個就係關於我嘅 motor skills 嘅，或者有一個咧直接係我個 eyesight sensory 嘅，另外一個咧就 cognitive skills 嘅，咁樣係 OK 嘅喎，係咪？係，但係咧。喺嗰個 video 啊，即係喺嗰個 zoom 個情況咧，係差唔多所有嘅情況咧，其實佢唔係 check 緊我某一啲 cognitive， 係講緊我要望呢邊定係望嗰邊，係全部都係 visual 嘅 sensory 嚟噶嘛。因為如果我係喺課室嘅，我可以望住呢度，但係其實嗰邊如果有啲咩嘈啊，或者佢聚埋一齊，其實你唔使望，你都可能會 sense 咦，可能係要需要大家集中噶咯噃。咁其實一邊就俾我 eyesight， 一邊其實係我個 kinesthetic 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兩個唔同嘅 switch 緊嘅能力嚟噶嘛，所以我可以 handle 到。但喺一個 webinar 裏邊咧，頭先阿 Chris 講個情況咧，就係我係兩個都係即係 visual 嘅 sensory。我睇咗 check， 我就係睇唔到佢哋噶啦。如果我有得睇嘅話，即係嗰個情況，係啦。又或者我睇咗 check， 我就睇唔到 PowerPoint 噶啦。即係嗰個情況就會係咁樣咯。 難啲嘅，我自己覺得最大嘅挑戰咧、就是，就係即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就係睇翻一個 training 係咪effective 嘅話咧，其實好睇嗰啲學員個 motivation 噶。係啦，咁你如果一個 physical 嘅 training 咧，其實你就比較容易咧去引發佢個 motivation 嘅。係啦，因為其實大部分人講真咧 ，corporate training 咧就即係有幾多係好自愿自己好有 motivation 嚟上堂咧咁樣樣。有嘅，但係咧就唔係話特別多嘅。係啦，咁變咗咧就係佢哋已經好唔願意啦。然後咧就喺一個狀態就係話咧，咦，其實就你未必睇到我嘅喎，係咪啊？咁其實大部分嘅情況之下，講真，我自己都試過上過啲 Zoom class 啊，咁點啊？咪開住佢咯，係咪啊？開住佢，咁咪由佢講咯，係咪啊？即係講到咁上緊，有一兩個 keyword catch 到你個 attention 嘅時候，你咪聽聽咯。但係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就唔係聽緊嘅。即係 the end 就係你花兩個鐘頭時間，又準備，又講，又玩好多嘢，又剩嘅，其實就冇乜人聽咯。 即係有少少就係點解啊？即係好似係浪費緊大家嘅時間咁咯。呢樣嘢係比較我自己覺得係比較 challenge。 唔係，我同意嘅，因為喺一個 physical class 裏面咧，我哋運用緊唔同嘅 senses， 或者學員咧都運用緊唔同嘅 senses 啦，或者 sensory 咧去接收緊嘅信息，包括聽覺啦、視覺啦，同埋最重要個感覺啊。大家個交流個 interaction 咧，喺 physical class 咧就較為容易 handle 同處理。但係喺一個 webinar 裏面咧，你係純粹對住個視像，而近期嗰度發覺咧係多咗學員直頭連個視像都唔用啦。有啲就話俾我哋知話開唔到個視像啦。咁你就發覺嗰個互動性啦，同埋大家 sensory 嗰個接收啊，或者大家之間個 stimulation 咧就弱咗好多嘅。咁呢個我覺得係真係做 zoom 嘅時候咧，就一個限制。而家對個學員嗰個 motivation 咧，大家嗰個 engagement 咧係弱咗好多嘅。 係講真啦，即係將心比己，嗰只Webinar 係一個比較自主啲嘅學習模式嚟嘅，即係啲自主都係個 learner 自主嘅，即係話咧，我想聽我可以聽，我唔想做我想 multitasking 可以，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如果我用一個自主性嘅嘢，但係我又要 force 佢做啲乜嘢，其實。我哋唔係用緊一個好嘅 tools 嚟嘅，咁 classroom 咧，咁當然啦，如果佢唔係，佢係 involuntary 咁嚟上嘅，咁就冇乜自主性啦。就算如果唔係佢自己嚟上，咁佢就即係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去做，咁其實 classroom 唔係一個好完全地自主性嘅嘛，我某程度上係咪？即係話我哋等於喺課室係一個 setting， 大家唔係可以隨便揀咁嗰只嘅情況。咁所以咧，我認為係用 webinar 咧，佢唔開係。其實 make sense 嘅，即係真係將心比己，你係自己上啦。除咗你係上緊一個 trainer， 而嗰間 trainer 係教緊一班 trainer， 即係或者同緊一班 trainer 講嘢，大家行家又唔好意思，或者覺得係咁樣嘅，即係話大家都要支持下大家嘅，即係其實都係好嘅心態。咁你係會積極啦，你係會講嘢啦，你係會互動多啲啦，甚至乎開 cam 啦。咁但係其實咧，大部分情況咧，如果我係上緊一個佢唔係呢個情況嘅話咧，我自己基本上開咗聽生 cam， 自己喺度做緊嘢，一路都聽。聽到有嘢停一停，聽下佢會點講。呢度有興趣打落去，睇下佢答唔答。答有佢，跟住自己做翻。 係冇錯冇錯。 即其實講真咧，自己都會係咁樣。跟住某程度上咧，如果嗰個 trainer 成日叫我哋去做啲乜嘢， 你反而覺得佢好煩。 我反而覺得佢有啲煩嘅。係啦，即我唔計我自己非常自然或者點樣去俾錢去上嘅。 係 其實係有啲咁樣嘅煩厭喺度，又打即係咁講啫。係咪知道就？的而且個 webinar 上面的 interaction 咧，唔係樣樣都咁有意義咯，即係有啲真係我純為咗 engagement 嘅。咁你十個有兩三個 OK， 但係即係如果你十個有五個嘅，你對方都知道，喂，你想 engage 我嘅，其實唔使咯，我有聽你嘅，即係其實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咯。 你提到咧，頭先話開 camera 嗰個情況咧，最近有啲研究，有心理學嘅研究發現咧，就係話啲人啊，如果佢開咗熒光幕。佢會覺得 being exposed 啊，咁佢 being exposed 咧，有啲咧就佢心理上咧覺得有啲 feel insecure， 因為佢覺得開咗熒光幕咧就等於我要 perform， 我要去 voice out， 我要去表達一啲意見，咁佢覺得唔係好自在同埋唔舒服咧，佢就有個 tendency 咧就熄咗熒光幕去噶啦。而家我哋發現咧，即係由最初啦，依我一啲經驗啦，由最初佢肯開。到佢後期咧就唔係太多人開嘅時候咧，都係唔排除佢 get with 呢個心理上佢有個 insecurity 嘅反應，同埋咧亦都有個我哋叫 norm 喺度啊，即係佢如果見到大雲開咧，嗱佢個傾向就會開嘅，係啦。但係如果佢見到個個都唔開咧，咁我都唔係點開啦。咁呢度亦都影響到咧嗰個 trainer 啦，或者嗰班學員咧個經驗嘅，因為喺個學習嘅歷程當中，其實因為大家不斷咁 act on 咧，先令到個 learning effectiveness 咧會更加強、更加高。 係嘅，即係嗰個嘅情況等於有少少，即係我冇記錯叫 Hawthorne effect，即係等於有人 observe 緊你嘅情況之下，咁你會唔會積極啲咯？但係咧。咁樣喎，如果我喺工廠做、公司做，你話而家有人 mon 緊我嘅，咁我梗係搏盡啦，因為我冇得唔俾佢 mon 噶嘛，係咪？但係咁你喺 webinar， 即基本上就係我如果開咗 cam，就好似頭先阿 Chris 咁講， 好似大家睇緊我 performance，我又要睇下自己個靚樣啦，咁又要嘥神啦，咁跟住咧，我又要自己去 perform。如果講真咧，如果佢 force 一定要開鏡頭，我認為嗰個效果係有唔同嘅。 嗯， 即係，縱使係佢假假地定係咩，其實佢都會 perform 嘅，根據佢 perform effect。 嗯， 但係而家佢有選擇係唔開啊嘛。咁如果俾我，我梗係。我係做工廠 啦，揀梗係唔開㗎。 我識咗個 cam 佢啦，住我啦，咁我使乜咁樣嘅情況啫？咁自然我就會即係刪咗個 cam 就唔想，咁我就唔會開。佢所以呢個係無論點樣嘅情況去睇嘅話咧，其實係幾自然不過嘅。嘅一個嘅 effect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上 webinar 咧，我自己嘅感受啦，就係即係作為一個 trainer 咧。睇開啲，真係睇開 得好 開，因為個問題即係學你話齋，你一定要不停將心比己嘅。講真，即係唔好話我哋自己上 webinar 啦，有時我自己上 YouTube 睇我自己中意嗰啲 KOL。我十零分鐘一段片，我都真係冇辦法係完全咁樣樣全程貫注嘅。 冇錯， 講真，我都係一路開住，譬如開住個電視，咁咪手機喺度玩第啲嘢咯，係咪啊？又或者如果你焗住睇手機嘅話，咁咪即係可能即係都會望下其他嘢，做住其他嘢咁。總之就係話某一兩個 keywords， 你 catch 到你嘅 attention 喎，你聽到喎，咁咪聽咯。咁可能已經好有滿足感㗎啦。另外就係話喂，對住成班都係黑色嘅屏幕喎，咁點啊？咁你assume佢哋睇緊你咯， 即係佢要鍾意好鍾意睇星星啊，即係嗰隻， 即係個人比較浪漫少少， 又唔係衫咁嘅，即係佢或者係佢鍾意睇謝幕嗰一刻嘅，即係全黑嘅，咁佢先至會有好有動力咯，即係嗰個情況。 係，如果你自己維持唔到個 energy level， 或者你自己維持唔到嗰個狀態嘅話咧，咁真係即係佢唔識機係偷笑咯，即係講真， 真係你即係除非你真係有啲人就睇到字母就好開心啊，FL 啊好中意啊，跟住 CC 啊， 但係都唔係太多有咁嘅情況嘅。另外仲有一個 issue 咧，喺做 webinar 經常出現啊，就係嗰個 connectivity， 即係技術上嘅情況同埋嗰個 bandwidth 個 stability 啊。咁咧有陣時候我哋就算中言啦，佢肯開完嗰個幕。嚇，尤其是 at the beginning 同埋 at the end 啦，都會邀請佢開完嗰個幕嘅。我哋用啲誘因啦，影下相啊，教佢做啲動作 warm up 咁啦。咁但係咧，偶然都出現啲情況個，就係停咗個人停咗。 係。 咁你可能問緊佢嘢，或者邀請佢對答咧，佢就停咗。咁點咧？究竟佢係冇反應啊？抑或係真係停咗咧？ 話俾佢聽，係 啦。外國咧就2014年啊，喺德國做咗個研究啊，就發現咧人與人之間個對談咧，如果對方個反應慢啲咧，1.2秒咧嘅慢啊，即係個回應係慢咗1.2秒咧，對對方個 perception 咧係偏向係 negative 嘅。 嗯， 嚇，即係如果我哋 即係佢會咁樣去估對方，係 啦，就覺得喂你冇咁慢㗎，你係咪真係 attentive 啊？你咪 motivated 啊？你係咪對於我頭先講嘅嘢係冇興趣啊？抑或你唔認同咧？咁我人與人之間就出現呢個情況，更加何況係 webinar 咧？有陣時唔係就係1.2秒嘅 delay 個，尤其是喺 bandwidth 嗰度，真係停咗，你又唔知究竟係真唔係假，諗緊嘢啊？抑或係真係個 technical 嘅問題啊？咁呢個都影響緊一啲 perception 咧，從而個效果或者 quality 嘅其實都。 同埋你試下咧開 bigger room 嘅，唔係即係嗱，有啲係好會肯自己傾嘅，但係當你入到一組咧，見到佢哋全部咧， 死個自己玩電話， 乜咁嗰陣，跟住你喺度嗌咧，想問下大家有冇啲咩討論啊？完全冇人，單隻1.2秒係兩分幾鐘咧嗌極都基本上冇人去應你嘅咧嗰一組，咁基本上你覺得即係唔單止 negative 啦，即係咦會唔會係人即係人間蒸發咗咧呢幾個人？ 嗱，依個就正正同 physical class 咧，真係有個好大分別，因為我哋都用好多 activity 去 engage 緊啲同學或者同事啦。如果係 physical class 嘅話，你話 big or small group， 大家做個討論去 engage 大家啦。但係真係喺 virtual 嘅情況之下咧，係難嘅，因為我都體驗過咧，即係被 assign 啦。因為我教人哋都上過嚟堂，即係 big room 咧，大家如果尤其是啲組咧 ，big room 個組係大咧。大家有啲 free rider 啦，就出現個情況啊！你講我唔講啦，咁大家都唔講，甚至咧個 call 曬個 camera 嘅，咁啊成個過程，如果你係10分鐘咧， 咁我覺得係真係影響曬成個學習經歷。 係乜同埋你個感受都衰嘅，即係你連 break 咧，大家唔講嘢都由自可，大家估下，我諗大家都聽緊嘅。即就算學員本身都係，但係你一見到咧一 break out room 咧，大家都跟住唔講嘢咧，其實大家都哦，原來大家又 hea 緊，我只咧，即係會有一個咁嘅情況。你話大 group 咧，嗱你理想咁樣，你都係可以係叫做。可能是會自己出嚟主持，即係我哋自己上咧，見到咁嘅情況都忍唔住話，咁樣我不如大家傾下或者點樣？咁我普通學員點會係咁樣啫？再加上就算係我哋，你罰咗兩下啦，即係話點啊？大家有冇傾啊？嗱，我嘅意見咧就咁樣咁樣嘅，講完之後大家都靜曬，唔敢或者大家都諗下。跟住自己又做自己嘢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其實喺我哋自己上，我遇到咧都唔少喎。 係， 所以我唔係成日都話要即睇開啲就係咁解咯，因為咧，我真心覺得咧，即係又翻少少轉頭啦，即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即係一路喺度諗緊，即係你無奈啦，可能將來你一定點樣都要做噶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其中一樣嘢就係做好啲咧？咁我就成日咧，即係希望喺個 motivation 裏邊着手嘅。但係 Webinar 有樣嘢好困難嘅咧，就係我哋點樣令到佢有 motivation？ 其中一樣嘢就係佢 mastery of skill 啊嘛，係咪？即係佢 master 到個 skill set， 佢覺得咦，我學到喎，咁佢個 motivation 又會大啲嘅咁。咁呢樣嘢咧 ，webinar 又係好難做到嘅。即係 even 我哋即係譬如喺個 chat box 俾啲問題佢答下，或者係即係咩有獎問答遊戲啊，即係 at the end 就係、是、即係你都好難令到佢感覺到就係、是、咦我好似學識咗啲嘢喎，我 master 到喎，我 apply 到喎咁樣樣。咁尤其是譬如即係 adult learning 尤其是啦，咁你譬如中學嘅時候，你去上 Zoom class， 因為你焗住要上堂，你要吸收知識比較單向嘅，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我哋成日講話，即係 adult learning， 你要有一啲嘅自己嘅 self reflection 啦， 一 啲 association 係 啦，咁呢樣嘢我就即係 so far 我都真係未諗到點樣做咯。 嗱，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我哋 open 嘅一啲 brainstorming 咧，去諗下有啲咩最有效方法嘅。因為我覺得咧 ，webinar 咧做到嗰樣嘢咧就係 information 嘅一個 exchange 啦，或者認知上啦嘅一個學習同埋理解。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啲 skill practice 咧，我覺得難嘅。我唔知道有冇 come across 一啲經歷，就係透過 webinar 咧做一啲 skill 嘅 acquisition， 即係掌握一啲技巧。或者咧，我哋好多時喺 physical class 咧就係有啲我哋叫練習啊，係 drilling 啊。咁我都喺好兜咧，我哋喺 webinar 啦，或者喺 Zoom 裏面咧，點樣做到 practice？ 嗱，頭先我哋提到啦 ，break out room 有陣時就咁討論嘅啫，都唔係點樣參與喎。咁如果 skill practice 啦，咁又如何咧？我唔知道有冇呢啲經歷，或者阿 Muse 有冇類似咁啊？ 講真啦，係啱啱前兩日就做咗個webinar， 咁咧係幫緊 talent 嘅，咁當然都係唔開嘅。 幾人呢？我其實想知道你哋通常做 rabbit 嗰次係30，其實就係20-30咧。即係如果係叫做，其實同 classroom 係差唔多。即係我唔計一啲咧，係話一個鐘機你可以唔需要太多話 physical interaction 啊咁嘅啫。即係除咗係 check 講嘢，少少polling， 但係其實都係唔係 for 啲咩？你諗下 check 有200個人打俾你嘅時候，因為我做過一個係1800人嘅， 哇1800人， 嗰啲叫做 podcast 嚟嘅啫，係咪啊？ 佢打下嘢嘅啫，你係佢一打，大家都反應好好，我求其就揀一個就叫做又唔啱 up 唔到佢嘅名，其實你一定都會係咁樣嘅情況， 冇錯， 所以係有少少咁嘅互動啦。嗰次咧。我唔知係因為公司叫咗佢啊，定係點啊？不過嗰班同學咧，佢都幾肯講嘢嘅，即係因為佢係一班後生嘅 talent。 OK， 即係你能夠想象到，即係佢哋都多意見啊，又想 challenge 下你啊，即係咁嗰陣睇下自己點樣好過第二組啊。咁咧，佢哋係肯講嘢嗱。我呢個我都係覺得其中一個轉機就係、是、你唔可以叫佢開 cam 嘅話咧，除非你真係遇到一班人佢都幾肯講。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我係直情有一啲 group， 例如咧叫佢話，你不如試下用呢一個情況方法去試下 convince 另一個人啦。跟住我就可能係點名啊，邊一個係最短個字啊，即係總之玩呢啲少少嘢啦。但其實都係總之揀咗一個兩個啦。咁佢哋肯試講嘅， 係 咁咧就會好好多嘅。咁咧，但係我就唔知係個公司或者 program manager 係一定叫佢哋。 或者 talent 嚟㗎，一定會點樣去講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咁我就唔知啊。佢講真咧，就冇特別講到俾我哋聽係點樣嘅。 係。 但喺嗰個情況咧，先至能夠做到。咁我覺得咧，嗰一堂都係其中一堂咧，係 webinar 咧係幾好嘅，係有成功，即係因為佢哋。因為就係咁樣一開始講就令到咧之後又好肯問問題啊，又好肯開聲講啊。 係， 縱使咧你叫佢哋話大家有咩意見啊，都係冇人開聲講嘅。我一指就話，不如咁啊 ，Fiona 傾下講下，咁佢就會開麥講。 即係你會指派某個同事去參與，佢就會肯講，係咪咁嘅意思？係 嘅。 同埋我頭先聽你講咧 ，Muse 咧就係會唔會咧相對嚟講咧 ，Webinar 啦或者 Zoom Learning 呢啲咧較為年青少少咧，佢哋 more technical savvy 嗰班同事咧。會較為接受呢，因為我啲 come across 呢有啲較為年輕啲去上 webinar， 有啲呢就真係較為年長啲嘅，就好反而年長啲個啦，好抗傷，我點入啊，我究竟有啲咩 button 要撳啊，會撳錯掣啊，甚至呢即係有啲人俾我感覺撳錯咗會爆炸嗰啲咁呢，我就唔知道有冇類似啲咁嘅一個我哋叫一個區分啊。頭先聽你講呢就話後生嗰班呢似乎佢個參與率係大嘅，咁呢個 webinar對於唔同嘅年齡層，會唔會亦都有個唔同嘅意義同埋分別呢？因為我都預計應該後生嘅同事咧，佢哋應該較為接受呢方面嘢嘅，係咪？ 好啊，嗱，一於我哋咧就翻嚟嘅時候咧，就開始講下就係頭先嚴家頭先阿 Chris 嗰個問題，究竟嘅年齡有冇啲分別嘅咧？咁樣同埋。究竟 webinar 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呢？喺心理上，我哋需要有啲咩元素先做得好 呢？好啊，好啊。 一於我哋咧就休息翻嚟之後咧，我哋再傾談呢個問題。 係。 一分钟培训者宜， 在网上学习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专注在课程设计如何善用高科技，但任何一个课程无论网上学习或者实体课程是需要满足两方面的需要的。第一方面就是理性方面，包括就是资料的传达、知识的掌握、问题得到解决。第二个层面就是情感方面的需要，包括怎样令到学员在课程当中感觉良好，情感得到交流或者被认同的。其实都有赖导师去激情的演绎，包括声情语调，怎样透过讲故事有幽默感的笑话，善用表情、动作、手势、声调高与低，引发一些感动位，令到学员全程投入的。其实呢终极都是有赖导师去全程投入在课程当中，去带动呢学员的参与的。 好，咁我哋又返嚟呢深知科学企业大学堂嘅第二节。咁我哋头先呢，今次我哋讲，如果你半路先嚟嘅话呢，我想講話，咁你就太過蝕底啦！我又真係冇咁囂張咁， 蝕底咗一半啦，蝕底咗一半啦，嚇，仲有一半可以攞翻嚟嘅， 下次早啲啦。其實我哋講緊咧就係webinar 教學，即係用呢個視像嘅教學，究竟係有啲咩好處唔好處，點樣可以做好啲？咁我哋上半集咧就其實就講咗咧，就係話，即係有啲咩難處啊？喺從心理上唔同啊。形式裏面咧 ，webinar 係有啲咩難處，令到嗰個教學個效率咧係會減低嘅。咁其實呢 part 咧，我哋都想講下，就係有啲乜嘢可以解決到，或者個現象會出現啦。或者唔 software 會有啲咩好啦？我覺得都可以咁樣講下嘅。或者 client 有啲咩要求啊？喂，大佬，真係係咪真係唔好要求得太過分啦？類似咁。不過頭先咧喺上一次最後嘅時候咧，阿 Chris 就帶咗個問題嘅。就係、是、究竟同年齡有冇關係嘅？大家可以講下自己 experience 睇下點樣。我自己 experience 咧就係、是嗯、其實年紀大嘅咧，佢反而係會識得尊重多少少。即係佢其實佢某程度見到幾個人開，佢可能會開。 係 有時唔開咧，佢見到回應啊各樣嘢咧，我覺得佢哋係會 OK 嘅。係但係的而且確佢哋冇咁中意上。我覺得係呢個關鍵，即係佢哋。係冇， 即係接收個模式，佢哋冇咁接受，係咪咁意思？ 接收個模式都冇咁接受，但係 once 佢一上去上嘅話咧，其實咧佢哋個反應反而係相對上好嘅。咁咧後生仔，如果你叫佢上啊 ，log in 入嚟啊，係完全冇問題，即係佢哋都習慣上。所以你話參與度咧，佢又唔係特別低嘅，即係反而你知啦 ，Classroom 有時候後生嘅參與度會低啲噶嘛。但係咧佢哋入到去咧，咁佢哋都幾大膽子意嘅，即係因為。 因為真係佢哋平時你諗下睇 YouTube， 真係播住中意應你唔應你，中意話一句你就話一句你，即係咁講啫。咁所以佢哋個反應咧，反而相對上咧又唔係。會有咁熱烈咯， 我想 echo 翻少少阿 Muse 頭先嘅分享咧，就係我認同個後生咧，佢哋已經好習慣嘅呢啲 technology 嘅嘢，佢覺得係 piece of cake， 所以咧好多時候我覺得佢哋後生嗰班同事嘅相對嚟講，佢 take it easy 嘅，嚇亦啲咧佢覺得開著佢加上又 multitasking 啦，咁啊開著咗佢又識埋個 camera 咧，咪做其他嘢咯。嗱，反而咧較為年長少少啊，嗱冇年齡歧視嘅，而係佢哋認為自己冇咁熟。咁佢就好認真地 take it seriously， 去點樣 lock in 啦，跟曬步驟啦，做足曬嘢啦，跟住上堂尤其是第一次或者初期上嗰啲咧，佢哋就會好認真。哇！有冇啲咩你要叫我去做啊？咁我要做 啦。係時間，大家要喺 chat 嗰度打。 係啦，係啦，加上亦都係一分尊重啦。咁我反而見到佢哋咧個投入度啊，或者我去 take 呢件事情咧較為 serious 嘅。咁當然你話佢接受係咪好 enjoy 接受咧？咁我覺得。就兩睇啦，咁我聽個 Fiona 好似都有啲經驗喺公司嘅啲情況係咪？ 因為我哋公司就年長嘅人都少嘅， okay, 包括咗 就嗰啲啦，你知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開頭推出類似一啲咁嘅 web based training 啦，即係唔好話淨係 webinar 啦咁樣，佢哋抗拒嘅。係啦，講真的， okay. 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即係學阿 Chris 話齋，佢哋可能擔心就話撳一粒掣都驚整爆部電腦啊， 就唔係撳一粒掣，可以去到全世界， 驚整爆部電腦，或者咧就係會無端熄咗你啲嘢啊，或者係佢會搞到成件事 run 曬咁樣嘅咁。咁所以咧，佢哋就好認真嘅，認真到係咩咧？即係佢會走去你嗰度，然之後請你同佢 go through 一次點樣去做成件事啊，甚至乎佢哋話自己喺屋企 rehearse 一次咁樣，點樣去上？ 真係好認真， 好認真，佢哋好認真嘅咁樣樣，即係有啲咩掣，佢哋需要撳咩注意啊，咁樣樣嘅咁。咁但係上嘅時候，講真咧，就同佢哋平時即係上堂又話唔係爭好遠嘅，即係佢哋 technical 嗰方面，佢哋係比較難掌握啫。但係咧個另外一個效果就係話咧，即係 once 佢哋掌握到嗰樣嘢之後咧，佢哋會比。年輕嗰班咧，嗰、那個投入感大啲，就因為佢哋覺得呢樣嘢有新鮮感。 OK， 係 啦， okay, 因為咧 佢真係做到有 master 。 係啦，冇錯啦，佢 master 唔到你講個 topic 都 master 到啲咩？ 一樣 嘢，係 achievement 啦， 冇錯啦，佢有 achievement 嘅，佢 feel 即係好開心啫。即係舉個例啦，譬如你叫啲人啊，喂，聽到我講呢句嘢嘅時候，俾個 like 我，或者咧揮揮手咁嘅樣咧。佢哋撳得好密嘅， 啊呢個係 OK， 係真係個，即係佢哋喂好玩喎、啊，原來可以撳㗎咁樣，你見佢哋得閒無事就俾個 like 你啊咁樣嘅，咁雖然你講講下，其實講嗰樣嘢係即係 呢單嘢好平常， 係啊，即係你唔 expect 有個 like 咯，即係等於你做緊舞台劇，突然間人哈哈喺度笑，但係你其實唔知佢笑乜啦咁樣啦，咁 sorry 有同事聽到唔好嬲啊，但係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即係比想象中投入咯，咁樣 係，所以就年齡嗰度就，我覺得係其實大家都幾 consistent， 係 即係嗰個情況似乎都係咁樣， 呢個唔係太大一個 concern 咯， 唔係太大一個 concern。 你如果係咁咧，你哋覺得有啲咩方法係令到咧啲人投入啲咧，或者透過 webinar 或者 Zoom learning 啊，或者有其他啲 software， 包括 Kahoot 啦，有個模式類似做一啲 quiz 啊，即係由學生開始流行先嘅，我記得就學校嚇咁啊。有啲咩方法令到啲人投入啲咧？有冇試過一啲方法啊，或者喺 Zoom 裏面啊做嗰啲嘢，令到佢哋 more motivated 啊？ 首先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一定要分個種類咧、的而且確咧 ，webinar 形式嘅咧係比較適合，例如頭先所講 information transfer 啦、又或者咧係講一啲比較 straightforward。就可以能夠理解到嘅一啲嘅，你話 concept 又好，道理又好，或者點樣嘅？例如教 process 咧，我認為喺嗰度係 OK 嘅。教你例如個 step 會點做，喺上面係 OK 嘅。都甚至乎係例如教storytelling 或者 presentation 要講話呢個 step 第一要咁做，跟住你不如試下講下啦。即係起碼得個形式咧，我唔使佢有啲咩嘢好大嘅 interaction， 因為有時做 storytelling 或者 presentation 話，我哋都係細班、一個一個咁去教，咁所以咧有機會係都會做得好啲，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咧，我覺得係要 convince 嘅， 即係要 cognitively 去 convince 佢嘅。呢、這個就難啦。即係第一，例如佢 involuntary 去上呢個堂，其實你喺 classroom 係有機會 convince 到佢。 OK，OK， 係咪？你透過 activities。佢 experience 咗，佢自己都衰落呢一樣嘢，你就唔好走嚟撐啦。係咪喺個活動裏面都咁？其實係可以 convince 到嘅，但係喺 webinar 咧，你基本上就難去 make 到呢個 changes 係好難啦，因為佢體驗唔到。你最多可以問到問題，佢答，佢就算答錯咗，佢都會覺得即係我今次答錯啫，即係咁嗰只。但係唔似一個我 experience 完之後，我自己都完全投入去做。我唔認同嘅嘢，咁嗰只咁佢自然就翻嚟嘅時候就好認同我哋所講嘅情況。咁、所以我認為咧係要 cognitively 去 convince 嘅、即係嗰個情況。咁咧學員同埋佢咧都未必係最適合，我覺得係用呢一樣嘢啦。嗱，例如我其實近期咧，即係唔好講公司啦，即係因為即係喺咁嚴峻嘅疫症，佢都居然係做咗個， 真係好難得 啊！ 其實咧嗰、那個咧唔係完全地一個 learning 或者 training 嚟嘅。佢係又教佢一個 training， 但係亦都喺同時間解決佢哋喺公司裏面咧遇到一個嘅好長久以嚟嘅問題，係啦，即係可能同我來員工嘅一個合作，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你真係唔可以 webinar， 係 去同佢講話，例如。如果我來員工咧，其實佢都有難處嘅，或者點樣嘅你哋都有難處，即係完全佢覺得你講廢話咁。咁其實喺呢度係需要佢哋 discuss 啊，係咪真係呢個問題啦？你覺得最大係邊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呢啲咧係一定要 坐喺度， 大家見面傾，跟住睇下大家其他點講，佢 present 嘅時候個形式係點樣，跟住即刻去反應。咁呢啲咧喺 webinar 咧都係難做，咁所以咧其實個 client 咧就選取咧。因為呢件事重要，亦都係要即時解決，而且係做緊呢啲嘢。咁佢就選擇係不如係 即係要做一個 physical training 啦。 咁跟住就用好多嘅措施，而令到有個 social distancing 咯。 喂，你都好好啊，我覺得即係個間機構咧，仍然都好著重做 training 啦。 同埋佢理解咯，即係我覺得呢個嘅情況，佢理解係應該做乜嘢。 係啦，我 common course 嘅情況就反而咧，因為有好多活動咧，其實係透過。互動啊，特別係 team building， 尤其是而家深埋呢段時間咧，就最多 team building activity 嘅。咁但因為疫情關係啦，就少咗好多。咁有好多咧就 cancel 咗，因為其實喺網上邊我發覺咧就難做到一啲 team building 嘅，因為要互動啦，大家傾出嚟可能係涉及啲 value 啦、路向啦，或者嚟緊策略咧。所以近排咧，我哋真係都希望 experience 一定唔得， 一定係做唔到噶啦。咁我就反而咧不斷喺度諗緊，其實啲咩方法咧可以透過 webinar 係多啲啲 activity 咧，多啲互動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 idea 俾我哋，即係啲觀眾啊，等佢哋知道一下。 唔係話冇咯，但係即係我個心態都係好似頭先阿 Millsong 講話齋，就係話。有冇必要呢、即係頭先嗱，第一個 point 啦，好重要啦，就係我哋作為一個 petition， 我哋作為一個 trainer 啦，我哋揀 topic 啦，係咪？即係唔係樣樣都一定可以 webinar 嘅？就算有 client， 你老細揾你就係話，喂，開個 webinar 啦，咁你都要有一個道德，就係同佢分析就話邊啲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啦，係咪？呢個 point number two one 啊，咁第二就係嗰個 content wise 啦，係咪？即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個webinar 可以more engaging 嘅，係咪？頭先阿 Chris 講嘅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用多啲嘅活動去令到佢哋話投入啲啊，或者係嗰個興趣大啲嘅。咁但係即係呢樣嘢，我自己好 struggle 嘅，即係究竟係多活動好啊，定一話係我睇開啲好咧咁樣樣？因為你多活動其實就係話。有啲活動可能係 make sense 嘅，係啦，就譬如真係間唔中就係我哋即係 cycle， 我哋話點樣 retain 個嗰個memory 啊，或者係你學到嘅嘢啊咁，我哋有時都會用一啲嘅方法嘅咁。其中一樣嘢，譬如就係話啊，我哋即係 from time to time， 我哋要 recap 啊 ，spate learning 啊，即係中間有個 spate， 但係跟住我哋 係 啦，咁我哋會再做啲recap 啊，令到佢哋去再記得多少少啊。咁呢個咧就即係有 research 講過咧，就係可以幫助嗰個 retention 咧係增加200%咁樣嘅。OK， 咁但係有啲嘅活動，即係大家都心知肚明就係話啦，我哋投下票先，係啦，你中意呢張 slide 多啲定嗰張 slide 多啲咧？咁呢樣嘢我有啲。我 struggle 咯， 係 啦，而我哋做 team building 咧，我哋好多活動係你要真係去落手落腳 去做嘅， 係 啦，咁唔係就係話我俾個 polling 你，我俾個 checkbox 你，或者我俾個breakdown room 你去傾下，咁就可以嘅，係啦，咁即呢樣嘢就係、是、即我哋 content wise，我哋點樣可以做好啲，令到個 webinar 就係話即係 at least 啲人覺得有興趣多啲咧咁樣。 都 係 㗎，即係有即係尤其是 team building，其實最主要要去體會嘅就係、是。個過程係或者做出嚟嘅結果會唔會 feedback 到俾佢？其實呢兩樣嘢喺 webinar 咧都係相對上難嘅。 係， 即係我哋都有整緊個，即係嗰個情況，嗰個情況 即 係 焗住佢一定要你做， 佢就喺屋企自己去活動， 係 即係話個個人都係屋企自己活動，係跟住出嚟咧去表達，去睇下嗰個回收就出嚟啲嘢。但係講真的。做到還做到，咁啊，我諗個 client 就知道，我哋又知道，嗰、那個情況緊係同即係出嚟做係爭好遠啦。 係， 但係各個因素啦，即係話始終都要做啦，都要做啲嘢出嚟啦，即係各樣嘢咁，所以做咯。係，係啦，即係其實係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咯。 嗱、啊，我自己我有個。個人嘅感受啊，分享，因為疫情而家都反覆覆啦，亦都未知未來會點啦，亦都有一個新常態啦。我預計啊，雖然可能我哋未必接受，有陣時都作為一個 trainer， 我都好想多啲 physical class 嘅。但我預計咧，依、這個 webinar 嘅 learning 啦，都會係 one of 嘅一個 mode， 係 one of 嘅 mode。咁我反而覺得咧，就係點樣我哋一個企業大學堂嘅主題咧，就係點樣同啲企業大家喺度傾嘅時候咧。可能會着重一啲混合模式，我哋稱為英文叫 blended learning 啦、即係 blended learning 就係都有啲，譬如話認知方面、資訊方面或者 knowledge transfer 嗰方面咧，我哋咪喺 webinar 度做咗佢咯。即係等於好多年前有啲 e-learning 都會咁做嘅，啲同事咪自己睇咯。可能甚至或者有需要咪有個 trainer 同佢一齊一個喺網上面互動啦。但如果 skill practice 咧，我就覺得真係要翻一啲 physical class 嘅。咁呢個就係、是。你可以話線上線下一個學習或者混合式嘅學習，我就較為 prefer 咧或者預計咧依種嘅趨勢可能會多啲，兩樣都會有，因為以往就全部係 physical class 為主嘅啫。 其實都可以，我哋依都 share 一下、究竟有咩方法可以令到 webinar 係會比較好嘅。 我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令到佢係bite size 啲嘅，係、啦，即係譬如你唔好夾硬勉強就係話我原本 one day training 我照板住碗搬翻落去。 八個鐘嘅 webinar， 即係互相廝殺，而且雙方 廝殺咁嘅情況。即係你咪 bite size 少少咯，即係你咪將佢斬件斬開八個鐘咁，或者斬開。我諗其實好多都係呃咗時間嘅，講真係咪啊？係咪先？即係可能即係五個鐘六個鐘咁，你分五個 module 做咗佢咯。 唔係因為其實講真的，一日嘅 course 裏邊都唔好話時間或者點樣嘅情況啦。你一定係有啲時間，例如 administration 啦、arrangement 啦，跟住大家嘅一啲好似其實當中嗰啲嘅 space learning 就係大家會唞一唞某一個情況之後再嚟過去另一個 task 啦，再加上就係你 activities 嘅 experiential 嗰樣嘢，其實佢係同嗱，如果以 content 計，佢係同其他嗰啲 content 係重複噶嘛，但係只不過因為佢係要 inspire 咗你，你先至做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咧，理論上講真，如果切頭切尾嗰樣嘢，我覺得係如果你純係關於 information transfer 嘅話咧，係四個鐘咧，我覺得已經係一個 whole day training 嚟嘅、 其實四個鐘咧，我覺得都幾 a lot 嘅。因為你集中坐定定咧，因為我哋話學習要有一個狀態去轉 stay 或者我哋逼個 stay，so that 咧我哋可以喺吸收方面啦、掌握方面會好少少。我唔知點解我過去一啲經歷咧，過去依幾個經歷咧好奇怪嘅嚇，唔知你哋有冇遇過就係、是、由最初 request 一個鐘頭，兩個鐘頭， 越嚟越長， 三個鐘頭，而家要求到四個鐘頭嚇。我都覺得啊，哇！我點樣去 manage 呢件事咧？我唔排除可能啲 corporate 咧，亦都覺得咦 OK 喎，一個鐘頭玩到喎，做到喎，咁兩個鐘咯，唔爭在三個鐘、四個鐘啦。咁我又發覺真係越嚟越長嘅，所以我覺得都係對自己一個挑戰嚟嘅。 咁四個鐘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你學員嘅 feedback 一定唔會太差，因為佢有得揀佢做唔做啊。即其實佢可能一個鐘裏面喂好啊好啊好精彩，佢只係聽咗十分鐘啫嘛，佢咪覺得你好精彩咯。咁所以公司聽到個 feedback 唔錯喎，咁咪又加長啲咯，咁樣樣。 係啊，即係嗱，我覺得即係嗰個一日 train 到成為四個鐘，我認為係 K 其實即係最多嘅，係即係嗰個情況，即係其他咧又變咗喺一啲唔係太需要嘅 interaction， 就變咗係加長咗拉長啦。我自己好大膽咁講啦，即係雖然可能啲家人都聽到或者會都可能有啲反感或者乜嘢，但係 咁你冇講。 我認為係長時間咧，係因為公司 係咯 經實叫咩啊 ？politics 上需要。 是點解咧？ 多個是實際 learning 出嚟。嗱，我好正宗咁樣講啦。咁一個你平時做 face to face training， 咁你做每一個 section， 佢哋嗰 attention span 係幾耐啊？ 嗯， 咪九個字至一個鐘頭十五分鐘係最多噶啦，係咪？咁其實每人都知噶嘛。 嗯， 教 training 嘅人知 ，HR 知。做 trainer 嘅又知，咁有乜可能係 webinar 係變咗四個鐘嘅啫？ 嗯嗯， 即係講真係咪先？你嗰四個鐘係因為點解咧？好、可能咁你都 commit 咗成日咯。我點同公司交代？你縮翻變為四個鐘。 同埋你要 claim 嗰啲咩 CBD 嗰啲，原本係 claim 八個鐘噶嘛。 緊要噶嘛。 即係你而家得翻四個鐘，咁我點樣填埋嗰四個鐘咧？ 端端撩個同事想過幾鐘，又好難撩到佢噶嘛。即係除非佢即係佢突然間喺個全日裏邊無端端過幾鐘，因為等於。上清零都唔好淨係一個鐘啦，你所以就最少可能都半低啦咁嗰陣，咁 webinar 就變咗都係有咁樣嘅情況噶嘛，因為同事都真係嗱，而家 work from home 喺屋企上啫，有啲如果可能佢真係喺公司嗰度互相即係前段第一段嘅情況之下咧，嗱而家就全部可能喺公司喺屋企啦，前段嘅時候有啲人喺屋企，有啲人喺 office 上噶嘛，咁佢哋即係會有呢個咁樣嘅麻煩咯，我認為都幾。是幾一個工具性， 係 instead of 係 有效性， 從個 learning perspective 咯。但係講真咧，我哋都做過 in house， 咁我哋都好明， 係， 所以都會做。但係如果你真實要係咁樣講咧，我一定覺得呢個成分係好大程度上咯。 依個咧引申兩個情況，一個就係個 zoom 啊，而家有個 terms 叫 zoom fatigue。因為無論開會啊或者上堂啊都大部分用個 Zoom 嘅情況啦，咁大家都開始攰啦，包括 physically、emotionally 同埋 psychologically 就開始攰啦。呢、這個唔係淨係班參加者，老師都係。所以我認同阿 Fiona 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話個 tolerance level 啊，即係嗰個導師個 tolerance level 咧。以往我哋 physical class 好多反應，無論佢就算唔係點聽書，你知道反應啊，咁你咪去 motivate 下佢咯。但而家個熄曬機咧，睇唔到反應嘅。我都不斷自己鼓勵自己咧，或者我不斷咁喺度轉變咧，就係唔緊要，我當到個棟篤笑咁做嘅有陣時真係嚇，咁啊盡量俾自己興奮咯，嚇好開心咯，咁啊放下啲片段啦，有少少 game 啦 ，minor 嘅嘢啦嚇，同埋一啲 pulling 啦，卡拉卡拉，即係有唔同時段就推出呢啲咁嘅簡單活動咧，就希望去 engage 佢嘅，亦都嘗試揾一啲粉絲，因為都緊有啲咧較為 active 啲噶。咪 call 下佢出嚟咯，大家一齊參與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係啊，我哋都可以講下其他。例如有一次我同阿 Chris 都有做嘅，衰衰地嘅，即係嗰只嘅。但呢個係 都唔止衰衰地嘅，好似都唔錯嘅。 有幫助到，唔係我意思衰衰地係我哋一開頭做法衰衰地嘅，做完一次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唔係覺得啊唔夠好，咁嗰只。跟住我哋研究咧，點樣可以做好啲？跟住我哋話點樣可以谷起佢哋喺 chat 嗰度咧，係會講嘢嘅，而且講多啲嘅。肯打嘢嘅類似就係咁，咁我哋咧係選擇咧就係要揾啲人一開頭去打嘢嘅，即係嗰個 即係妹 妹係啦，即係咁跟住咧，我哋就三個人就係有一個匿名嗰只啦，咁佢就叫打嘢先咯，咁佢又可能係話不過嗰次講真係 public 嘅，即係 public 就你打唔到，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係咩員工嚟噶嘛，係咪？咁嗰只咧即係佢啊，真係可能係打話。其實可以咁樣去做喎，咁樣其實就算問問題咧，咁樣都 係啦，冇錯冇錯， 係啦，即係話有人問問題啊，有一個打咗佢一個問題，其實其他咧有機會就有人會跟， 係啦， 其實好多我哋都係試過有咁嘅 call name 啦， 係 呢個都係緊要嘅，即係邊一個係打咗出嚟跟住你 call name， 冇錯， 即係話睇到啊 Chris 寫話佢咁樣去做服務，咁我哋回應下佢啦， 係 呢個都基本上會幾好嘅， 係 同埋其中一個咧，我認為咧喺上邊。仍然有 variety 做嘅，即係話咧，我可能都即而且確有啲啦。我唔贊成係太多為咗互動而互動，我仍然都係咁樣嘅。即係假設例如我有十個互動咁樣啦，都限住兩三個啦。即係我覺得尤其是你啲 polling 咧，唔係成日都可以好有意義嘅。係咯，咁嗰只咯，咁咧我但係咧我會 polling 會點樣做咧？我就變為 questions， 即係我哋個好處就係我哋有啲心理學 questions 啦， 嗯， 心理學嘅 experiment 問下佢啦， 嗯， 係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啲咧就要大家打 check 啦，跟住有一個咧就 po 你究竟你會揀 A 定揀 B 咧，即係咁嗰只。即係嗱呢啲嘅 variety 咧，我覺得係可以去做到嘅。跟住咧播 video 啦，係啦，即係間唔中有咁樣嘅一個 variety 咧，我覺得咧就基本上已經足夠 嘅， 同埋就 train 咯。即係呢個一定都係㗎啦，即係其實理論上呢個好嘅、 嗯。 其實 classroom 咧，我哋冇 train 得咁清楚㗎嘛。喺 webinar 咧就要 train 得好清楚，即係話今日即係雖然未必同佢講，就係、是、基本上咧，你就咁睇 PowerPoint 好清楚地，其實今日就教緊三樣嘢。 係 係啊，即係一二三呢三個 action 係 係啦。咁跟住咧就用頭先啲方法係帶出呢三個 action， 咁就基本上完啦。 咁樣 係啦，亦都好少話。點解你要做呢個 action 咧、 嗯？ 即係呢啲咧，反而就減少啲嘗試去用唔同嘅方法去 convince 佢，令到佢理解呢、這個少啲。 係、 嗯，反而就叫佢直接地佢可以收到嗰樣嘢，跟住佢自己去諗我點做同埋做唔做。即係類似用呢個咁樣嘅形式，都係其中一個。 我好同意阿 Muse 咧，或者大家有啲經歷咧，出現個情況就係春單嗰樣嘢，即係將佢咧。嗯縮窄一個小嗰個部分，令佢咧較為 manage 出到佢要擺幾耐嘅 attention span 啦，同埋咧佢覺得因為容易入口咧，佢會更加去 engage 嘅、嗯。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是、我哋係春單咗之後咧，就有兩個 trainer 卡啦咁講。 啊，呢、這個都係好嘅，呢、這個都係好嘅。 咁呢個咧，我嗰個投入感咧，我見到啲人咧係強好多嘅，同、嗯、埋我體驗到咧就係節奏要快。 嗯、 即係包括講嘢啊，個節奏要快咧，帶動到嗰個氣氛咧，我見到啲人嘅投入咧，亦都會強咗嘅。 因為正如你頭先講，就話唔好有咁多 delay 啊，唔好有咁多 dead air 啊咁樣。 所以呢個就令到我最近我係有啲 surprise 嘅，因為原先由一個鐘頭，咁我可以。個節奏可以快啊，但係如果四個鐘頭，我冇理由四個鐘頭都節奏咁快，係咁嘣嘣嘣嘣嘅 energy。咁所以呢個就真係又係考心思啊！對於我近排嚟講，點樣設計課程啊，仲係咧好多時係一個人講曬四個鐘。咁啊，所以我覺得都係對個 trainer， 我哋都不斷咁求變啊，點樣去做好件事啊，都係個挑戰。 係咯，我哋頭先講咗幾樣嘢啦，即係你我哋。嗰啲叫咩老毛病發作咧、嗯、，recap 一下啦。 recap 都好緊要㗎，喺個 webinar 裏邊真 係。即係我哋講咗第一就係我哋要揀題目啦，係咪？第二我哋就講咗就係話可能係嗰個 contents， 我哋個點樣去做啊？例如縮短個時間啦，揀一個好嘅時間啦，個時段究竟幾長啊？第三就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啊，嗌下名啊，揾人做妹啊等等啦、第四我覺得就係我哋自己個心態調整咯，係咪啊？就個 energy level 都要維持到一個好高嘅情況。咁樣睇開啲咁咯， 係啊，即係基本上就當好似頭先講，當做棟篤笑學，你當拍一個 YouTube 望住個鏡頭，係啦、 嗯， 但係當中都有嗰啲頭先嘅， 你自己爽就算㗎啦，咁 係啦，咁樣可能係對 trainer 嚟講，佢會舒服啲嘅咁樣。對於其實某程度上咧，對於 learner 嚟講咧，其實佢咁樣反而可能聽得會精彩，唔好成日諗住咁。我一定要 engage 你，令到你好鬼死開心啊！即係嗰只咧，反而可能係 大家辛苦。 其實因為咧喺網上面，佢反而中意睇啲 authentic 嘅表現咧、可能係會好啲。 係， 即係睇翻你似翻嗰個，你究竟嘅性格會係點樣嘅？咁表現出嚟咯。 我最近喺網上面都有學習咧 course learning 就係睇啲 KOL 啊，係特別係近排嘅話題最多係講移民啦，係咁我睇過一啲咧，哇！職員係咪好？咁你就睇過一啲咧，佢本來咧就係好簡單嘅，講講下咧，佢會講到咧越講越好嘅，即係你最初呢樣tolerance level 咧，其實你都預計可能麻麻地，咁你不斷咁進步，咁我覺得呢個咧亦都係對於我哋 trainer 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學習。 係嘅，咁好啦，咁啊今次我哋講咗就係 webinar 嘅教學，究竟我哋有啲咩好處唔好處，應該點樣去做？希望大家聽過頭先嗰啲 recap 啦，或者大家其他有一兩個有用嘅方案咧，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嘅。 好， 咁、okay? 好啦，咁啊，今次我哋企業大學堂係咁多先，咁啊，我哋下個月再見 嚇。好， 再見，拜拜。